甚至我可以说了，这个在中国来讲，文化的兴旺啊，简直是在全世界没有的。这个跟中国目前的整个的经济形势的这个非常非常好，这个是有关的。包括老百姓现在也非常享受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 精神追求。 对一些精神追求，这个是这个在目前来讲，我看全世界都非常羡慕的。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可以说我很简单的说，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华东这一线，从南京、上海到杭州这条线是很热的线，这条线上面，我粗略的想了一下，这条线上面的演出，可能有几十场演出，可以讲一般的游客的选择量是非常大的，包括室内的，包括实景演出，一些大型的都很多很多台。 嗯，确实。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国家体育馆内举行的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贺总和秦总来为大家来讲了一下创作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这也是一次全新的文化融合。那究竟这次演出到底有什么有趣的地方，背后的黑科技又有哪些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让二位来和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演出中的科技密码，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在北京掀起了一股恐龙风暴。《远去的恐龙》集结了八项演出科技中的世界纪录，城市文化范儿带着大家去了解这部剧，了解最新的演出科技。作为大型全景科幻演出，和其他室内剧最大的区别在于把真山真水放在室内，让人感觉到假作真来，真亦假。屏幕用的是一个6000平方米的全世界最大超清晰屏幕，普通电影院是 2K， 高清电影院是 4K， 而这部剧最终呈现的是 12K。 真的仿真恐龙摆在前面进行表演的时候，屏幕后面的图像里也有恐龙，往往观众们分不清屏幕里和舞台上的恐龙，真真假假混在一起，便达到了真的全景效果。 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登陆了北京，在国家体育馆上演了，这也让北京的演出市场科技含量大大的升级。那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来一起说说这个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跟大家一起来探寻演出中的科技密码。那今天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体育馆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创意编剧总制作总策划贺立德先生和秦小梅女士，欢迎二位。 谢谢， 谢谢。 嗯，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部分，咱们主要聊聊这个科技啊。之前咱们说了演出了背景，但现在咱们说说科技。在听众当中啊，已经是有很多的朋友看过这个演出了啊。这个网友会飞的鱼，就说呢，《远去的恐龙》是11月他们带着孩子去看了这个舞台剧，场面的效果还非常震撼的。其实之前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啊，怕这个小孩觉得害怕，因为都是这个猛兽嘛，猛禽啊，这个张牙舞爪的这样尖牙利齿的恐龙啊，也怕这个声光电啊那样的效果啊，就是那种惊雷滚滚啊，或者突然一个闪电很吵吓到孩子。不过后来发现呢，效果还挺好的，这个孩子看得非常兴奋，说还要看三遍啊，也是我觉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啊。还有网友指出呢，说这个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讲述了恐龙怎么灭绝的，效果当时那个震撼的效果是非常逼真的。说到之前的印象刘三姐、印象云南、印象西湖等等科技含量很高的大型实景演出，咱们用的都是真人演员，而在这个真演员的这个表演下呢，他的这个舞蹈动作啊都是排练过的，对吧？演员都可以自己的来控制。那咱们这个选择的这次演出选择的是动物，那为什么要这么选择呢？选择了恐龙，选择一个动物作为演员的这个主题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呢也看了很多演出，也参与了很多演出的这个制作，在这个里面呢，我有一个很深的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想做一台演出的话呢，都说在这个创新的程度不够 啊， 都是你学我，我学你，我只是在这个 量上面有一些变化，内容上面呢也有一些不同。 嗯， 但是呢这个演出的形式大同小异。 嗯， 所以我们老是想呢，想做一些创新的东西，这些老百姓更感兴趣的这些东西。我们呢经常在国内外到处看一些演出。看一些演出呢，我曾经在国外看到过一些大型的演出，包括一些恐龙的演出。有一次我看到一台大型的演恐龙的。但是它的恐龙呢是用这个气吹的。那个恐龙个子也挺大。还有的演出呢，它虽然也是做的是一些实体的这个恐龙，但是这些恐龙呢很多都是一些模型啊，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做。这个行走呢是放在一个车子上面推着走的。但是呢这个观众还是挺喜欢。 嗯。 因为我本人呢是搞技术出身的。我相当于是一个老的工程师了。所以我想呢，从工程上的角度上来讲，把这个恐龙做得活灵活现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我就朝这方面呢这个琢磨了很长时间。我们两口子经常聊天，或者是看别的演出，或者是平时自己聊天的时候经常聊这个话题。就是说怎么样来做得更好。好，现在包括在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非常重视这个机器人方面的技术， 嗯， 高科技的技术。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把机器人做成这个恐龙来表演的话，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找了很多做机器人的。现在大家可能看到一些机器人呢都是比较小的，放在桌子上的或者在地上人形这么大的这种恐龙比较多。一些大型的这些机器手呢就基本上是工业上用的，也是相对动作也是比较简单。 没错。 就是搬运一个东西啊，或者是移动一个什么东西啊， 一般是在那种工程流水线上， 工程对、 啊、 这种动作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好，但是我的提出的要求呢就是要巨大的恐龙。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恐龙包括比如说晚龙吧，真实的晚龙现在我们考古挖掘出来的都是十几米。 嗯， 十几米高，而且推车的大概都是十吨甚至20-30吨这样重的一个恐龙。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设计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恐龙的形状，然后找一些做机器人的一些公司来寻求。但是呢几乎很少有人说能够实现。他说你这是在开玩笑吧，机器人做这么大的机器人，然后还要活灵活现，还要能表演，这个难度非常大。这时候我们呢就在全世界找，就是把眼光也放宽一点。 嗯， 最后我们在德国再找到一帮做这个机器人的这些专家，他们曾经做过一些狮子老虎啊，这些我们去看过，做的还相当逼真的，但是相对来讲体型比较小。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做机器人的这些工程师跟老外，我就拉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我们在江苏的南通租了一个造船厂。 哇， 租了一个造船厂。本来在北京想在北京做的，但是北京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恐龙14米高，这个恐龙10几吨重， 确实和造一个船差不多的感觉。 对，它加上航车，这个车间的高度要20多米，30米高。 嗯， 而且要有很大的这种航吊，这个起重设备来做这个恐龙。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南通找到一个造船厂，租用了他一个车间，然后我们这个制作团队就住在南通做了2年时间做这个恐龙。 两年的时间。 嗯，花了2年的时间做这个恐龙，来开始是研制碰到很多困难。可以讲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是非常多。做到一半的时候，当时我跟这些团队的这些工程师讨论这个方案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只是研制， 嗯， 也有可能做不成， 试试。 对，试试。做不成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我还得照样付钱， 别怪我们做不出， 别怪我， 对，因为 说了做不出你别怪我， 对，你别怪我， 讲好很冒风险的。 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搞工程我知道要研发一个东西呢，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我在想呢，这个风险值得一冒，这样的话我们就组织人来做，做到一半的时候呢就碰到困难了，太重太大，你要灵活，非常灵活，包括孔碗龙，你们可以看了以后，这个碗龙的整个的脖子要动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顺畅的话呢，非常困难。 嗯， 这个最后我们又找到这个，在找到编程的高手，来不停的改变，包括里面的设计，包括里面的机械、电器控制啊这些设备，然后再加上这个软件的这个改进。好，终于把这个恐龙做得好了。曾经在大概是在大半年前，我们第一次出现这个恐龙在地上行走，而且动作摇头摆尾啊，这个动作这些出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激动。我们两口子真的是当时一晚上都没睡着。 那是在一个夜晚，长江边上，他造船厂， 在这个江边。 也是冬天， 当时我们跟老外跟我们国内的工程师，我们一帮人都真的非常的激动， 终于造出来了， 流行者了、 啊、确实是一个 是 很不容易的故事， 是 啊，这个这么多人这么辛苦啊，确实是这个梦想终于完成了。 我再讲一下当时我们在南通做出来以后呢，我们做出来这个恐龙走到这个 外面 车间的外面的时候、 会不会吓到 这个过路的人呢、很多汽车都停下来看，这里怎么出现一个这么大的这个恐龙呢？好，这个我们很怕引起交通事故，到时候麻烦了。但是我们基本上又还是放给车间来做，最后我们把这个恐龙拆散了以后，一个恐龙的这种大的这种这个货运汽车，一个恐龙的装三个车，运到这里来，运到北京国家体育馆来组装好。从这个里面来讲呢，我们这个光是恐龙了，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屏幕非常的震撼。我为什么要选到这个国家体育馆呢？这个里面我再还可以多说两句。 嗯， 这个国家体育馆可以想，它因为前面有国家两个字，这个就不同一般的这个剧场 啊。 所以呢，如果你这个节目如果不好的话，放到国家体育馆，你真的是就丢面子了， 嗯， 是吧？我也都为国家这两个字这个负责。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非常慎重的。这个里面呢，我还可以提着，就是这个北京演艺集团的康伟， 嗯， 董事长康伟，他在北京在国内的也很多人知道他，他是一个搞这个演出的策划高手，他看了我的方案以后呢，非常欣赏，因为我说实在的，在外地人进到北京来了，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梦，可以说是一个梦，我们两人可以说这个梦做了很长时间了，要做这个梦。包括国家体育馆的董事长，这个杨丽萍女士，演艺集团的 还有总经理吴然 、这几位到上下帮我跑， 都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给他大力的支持，使 力于力，这么多年来 帮我克服了很多困难，可以讲， 嗯， 这个包括现场的安装啊、调试啊，一些整个的这个办下一系列的手续啊，这些，这样的话呢，这个是非常感谢他们几位的， 嗯， 能够成功在这里演出这个， 对，也是都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我国的观众朋友们贡献上这么精彩的， 对 啊，美轮美奂的一个演出吧，那刚才也是了解了这个郑总跟贺总跟秦总这个。造这个恐龙的艰难的这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啊，也让人肃然起敬。

就是每一次来都要被吓哭，哎、但是 对对，但是那小孩还要看，可能后来我问了一下，第三次来了。有一天呢，我跟赫立德在一起，有个小孩不小了，可能有十岁左右，吓哭了，一边哭很伤心。然后赫立德就忍不住去问他那个爸爸，怎么哭了呢？他这么大，怎么这么胆小呢？他那个爸爸说，他不是胆小，他是难过，难过。为什么难过呢？他听见话外音，恐龙从此灭绝， 就很可惜，就看到这个这么逼真的这么多恐龙啊，带给他这么好的一个感受。 这小孩就是入戏了、他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恐龙的世界里面了。 一想到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恐龙了，所以说就很难受， 就难过了 啊。对，那确实也是因为恐龙已经灭绝了嘛。那想看这个逼真的恐龙，恐怕还是要来到这个我们的整个的场景当中去，整个的演出当中去，来一饱这个恐龙的风采了。那我们也知道，恐龙啊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已经是远古时代的一个生物了。那我们要想把它做的逼真，就必须是非常的了解。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来也不可能是恐龙的专家，那在这样的了解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场景做得如此逼真，让人入戏的过程当中，二位对于恐龙都做了哪些深入的研究呢？ 这样，我现在插一句话，就是说我这些小孩来看，希望家长呢可能提前的做一点工作 啊， 要有思想准备。其实在现场哭的小孩大部分都是事先准备不足的。事先准备不足。看到这样大的恐龙，这样震撼的场面，给吓住的。 确实。 不光是小孩，有些大人都吓住。 没错。因为很真实的话，有的时候除非是坚定的抱有一个理论，放心，这里绝对不可能有真恐龙啊，只能说这么心理暗示自己，不然的话太过真实了，也许真的会被突然出现的这样的逼真的恐龙吓到啊。那做的这么逼真，是对于恐龙进行了哪些研究呢？ 这样，这个恐龙的话，我们翻阅了很多的资料，包括恐龙是怎么灭绝的，是这些恐龙灭绝的这个情况。当时的一些现场的一些背景，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当然里面有一些呢跟这个科学呢是有一些出入的。比如说腕龙跟三角龙跟暴龙，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他们不是一个时期出现的这个恐龙。 对。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开来演的话呢，这个就变成就拉得很长了，所以我们把它这些恐龙呢都放在一起来演。一起来表演。这样的话呢，这些恐龙的这些的灭绝啊，我们还是采信了这个陨石撞击地球。因为这一个呢，目前来讲，在世界上是这个认可度是比较高的。就是撞击地球以后呢，因为我现在非常深的这个研究这个事情，它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在现场演的海啸，非常的震撼，这个铺天盖地这个海啸过来，当时有的人就说，你这个海啸从头顶上这样越过来是真的吗？我说我研究了很多的这个资料，这个正常的一般的我们现在的地球上看到的海啸一般都是几米，很高的就是十来米，这个海啸就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这一次陨石撞击地球形成的这个海啸，现在有的文献说甚至上百米，甚至更高。这个你说几百米，我有点不可思议， 很难想象了。 对，但是上百米的话也是非常厉害了。你想看，我们平时看到在北京可能这个一百米的山都很少。但是这样的一个海啸去这样过来的话，什么都毁灭了。 是的， 是。所以这样的话，完了以后呢，紧接着就是引起的这个沙尘暴带来的这个火山喷发。包括这些，现在说这个陨石是十公里的这样一个大的陨石砸在地上的话，形成的这个坑的宽度就几百公里，不是几百米，砸了一个大的坑下去。按公里来算的，这个坑的深也非常的深，这时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些物质冲到天空去。 对，蘑菇云。 对，蘑菇云冲到天空去，甚至现在分析了这个云冲到这个外太空。这个云，这个沙尘暴呢，这些 这些东西呢覆盖了整个这个地球的表面，大概几个月以后就到达亚洲，在这个沙尘暴到亚洲以后呢，把整个的地球基本上都覆盖了。这个覆盖大概覆盖了，现在科学上有很多人判断的是几年，甚至一二十年， 二十多年， 是就整个地球全部被这个沙尘暴盖住，这个没有 阳光了， 没有阳光了。这时候呢，整个就总是下酸雨。而且见不到阳光，没有光合作用，没有植物，没有吃的东西，这样的话引起恐龙灭绝。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和一些研究人员呢，是比较认可这种恐龙灭绝的，是比较认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演出就采用的这个。所以呢，这个反映了很多沙尘暴啊、火山喷发啦、这个海啸啦，这个场面非常的震撼。这个震撼我们的表现手段呢是什么呢？采用了一块6000平米的这个大屏。这个屏幕的话，6000平米，现在我们在全球招标的时候呢，这个全世界的这些大的这些厂家都来了。都来了，一看在国家体育馆做一个这样的节目，大家都非常的竞争。而且甚至一些大的厂呢，甚至是赞助我们几个亿来做这个大屏。这个大屏可以讲呢，这个成本非常高的。我们这个清晰度达到了P3 的清晰度。像这样的 P3 这种档次的这个屏幕，在全世界曾经有一家公司跟我们说，目前最大的就是800米。我们6000平米，这个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样高的清晰度。这个屏幕做出来以后呢，更难的是画面，就是说我这个好像你去看个电影，这个电影屏幕做好了，但是放什么电影，这个又是一个世界难题。没有人，你说用很多台这个投影机来放这个画面，曾经我们也想过用投影机，大概要用最大的激光投影机要上百台同时来播放一个。现在我们看这个电影院呢，就是一台。基本上用激光的就一台就可以做一个就可以放电影的。但是我们这个呢要上百台同时播。所以这个画面是非常非常可以讲呢难度非常大的。世界上没有这个先例。好，我们这个制作团队呢这个也花了很大的力气。这个制作团队呢可以讲是他们是做电影的。 啊。 做电影的这个制作团队现在来做我这个巨幕上的一个这个屏幕，他们也发了很大的劲，设计人员都上百个设计人员，加班加点，这来做这个整个的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做出来以后呢，真的是，包括我们这个我们中国可以讲，因为做这个视频，在中国也可以讲拿下了世界冠军，一个屏幕世界冠军，这个做这个视频又是世界冠军。另外一个呢，这个视频做出来以后投影到屏幕上面去要非常的顺畅的播放，这个也是很困难的。这个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的这些教授花了很大的力气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演出啊能够做到这个，一个是视频屏幕恐龙这个整个的舞美场景灯光音响这些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呢，可以讲呢都是前所没有的，基本上没有人做过 啊。明白了，确实是真的是前无古人了。 对，前无古人。 那咱们除了这个大屏以外啊，现场的据说这个灯光和声效也是非常的高科技。 对，我们这个声效呢是北京不是是中国 中影集团， 中影集团可以讲呢把他的高手，中影集团大家可能知道是做电影的，他把他做音效的这个团队呢集中来帮我做这个恐龙的这个音效，恐龙的叫声啊，刮风下雨啊，这个整个火山喷发这些声音，可以讲呢，大家看了以后呢，可以讲这个真的是一个世界 身临其境， 能够身临其境的，包括音响，整个音响呢，我们是请的瑞士的一家声音制作公司帮我们设计的这个效果， 瑞士 的这家公司他设计，因为我要的不是反咬声，也不是立体声， 我要的是现场声音，包括比如说火山喷滑的时候，远处一喷，这个声音从观众头顶上滚过去，这个要达到这种效果。恐龙的叫声，远处叫，它走到跟前来，这个叫声就在跟前，所以我要的是现场感非常强的，就完全不是一般的人说做一个作为反咬声啊，做个立体声，我们不是这个，所以这个瑞士这家公司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做，帮我们做这个， 对，要做会动的声音， 对。 这种代入感和沉浸感， 所以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呢，都是来的时候大家一看了以后积极性都非常高。包括我们做这个视频，韩国有一个做视频的，看了以后他自己跟我讲，也就是中国可以做，这样大的一个东西，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腿都是发软的。 哦，确实， 这个他是做这个人，他自己他是这个想法， 场面太大， 这个场面太大， 难度太高， 也是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才能做这样大的东西。他说，如果我们韩国做一个这么大的东西，你想啊，这个就，好像就不太现实。 确实也是大国国力的体现， 对。 那咱们这个也是说了很多高科技的带给我们的这个视听的感受，那应该也是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的期待了。那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演出的这个效果，因为其实之前二位也是有过很多成功的演出的策划，之前也说过每个地方呢现在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演出，都在用演出来打造咱们这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啊，那这是目前的一种趋势和常态。那二位是怎么来看这种现在这种大型科技演出遍地开花的呢？这种文化现象，二位是怎么看的呢？ 现在这种现象呢，在中国可以讲也是中国繁荣，这个整个经济繁荣的这种基础吧，才有可能做这个。在全世界，我想没有像中国这样这么普遍的。差不多大城市里面很多台，甚至一般的中等城市、县城，甚至村里面也要弄一个。现在有很多人来找我们的，当时我们一看以后呢，一个这样小的地方也要做一台演出，这个呢，我在这里我是感觉呢，有一些我们还是要。因地制宜。这个而且要看当地的情况，游客的情况，而且甚至有一些地方呢，观众看的就是山水，就是原生态，你非得去把它弄一个大型的演出在那个地方，最后负担很重，这个而且呢，游客不感兴趣，游客希望看到一个宁静的一个自然的风光，最后你弄了这个唱歌跳舞，你说在北京人。在北京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唱歌跳舞，你到了这个村里面了，到了一个景区里面了，又是唱歌跳舞，你想看他这个就兴趣就并不是很大，你又花了钱，最后对游客感受又不好，所以我的感觉呢，一个是要因地制宜，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做这个相应的判断，另外一个呢，不能说我发一个大价钱，我做一个这个惊天动地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容易的。没有创新的，因为我在北京做这个的，我们是说实在，在北京这个地方，你想看，这是文化之都。你要做一台演出，如果没有创新的东西，你在北京根本可以说立不住。 没错，确实也不能是盲目的跟风和模仿。那其实咱们这个远去的恐龙应该是这一类型的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了，到演到现在为止。那网友们的这个呼声也很高，网友何泽就问了，会不会巡演呢？咱们除了北京能看，是不是在全国各地也有机会去看，甚至到世界上走出国门去看呢？ 巡演是不可能的，搬不动。 对， 多少吨呢？我们的大卡车从生产场地运到北京，几百步，它不可能像比如说我们那个云南那个什么杨丽萍做的那些演出，他可以巡演，多少部车就十来部车就可以把道具啊什么搬走。我们这个不能巡演，但是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有这个大城市有充足的科研支撑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可以把我们远去的恐龙。走出国门，可以到世界各地，比如说欧洲、美国，我们现在都在考虑，也有人。向我们发出邀请，都在考量。